手，一定是下了好酒，失去你无左右，我默默的难受，那一句苦苦哀求，我真的说不出口。你说分手，一定是下了好酒。